隐皇帝上。前佑二年春正月乙巳朔，大赦。郭威将至河中，白文科出迎之。戊申夜，李守贞遣王继勋等引精兵千余人巡河而南，袭汉栅，砍岸而登，遂入之，纵火大造，军中狼狈不知所为。刘慈神色自若，下令曰：“小道不足惊也。”率众击之。客省使严进清曰：“贼假皆黄纸，为火所照，亦变耳。乃众无斗志何？”皮将李涛曰：“安有无事时军路，有急不死斗者也？”袁硕先进，众从之。河中兵退走，死者七百人。季勋重伤，仅以身免。即有郭威至，刘慈迎马首请罪，威后赏之曰：“吾所忧正在于此。”威雄见斗，即为鲁痴，然鲁季单于此矣。晋清，新州人也。守贞之欲攻河西栅也，先遣人出沽酒于村树，或事与不择其职。罗季多罪，由是河中兵得前行入寨，机智不守。郭威乃下令：“将士非靠验，无得私饮。”爱将李审沉饮少酒，威怒曰：“汝为吾帐下，守为军令，何以其众？”立斩以训。贾银属安思迁退屯凤州，上表待罪，蜀主事不问。诏以靖州立定难军。二月辛未，李夷因上表谢。夷因以中原多故，有清傲之志，每藩镇有叛者，常因助之，邀其众戮。朝廷知其事，亦以恩泽羁縻之。淮北群盗多请命于唐，唐主遣神卫都虞后黄甫辉等将兵万人出海寺以招纳之。蒙城镇将咸师郎等降于辉，徐州将程德钦拜唐兵于洞吴镇，伏斩六百级，辉等隐归。仅李太后以契丹主，请依汉人城寨之策，几田以耕桑自善，契丹主许之，并进主迁于建州。未至，安太妃卒于路，一令必焚我骨，南向阳之，庶几魂魄归达于汉。既至建州，得田五十余顷，晋主令从者耕其中以几时，请之。数律王遣祭取晋主宠姬赵氏聂氏而去。数律王者，契丹主德光之子也。三月己未，以归德衙内指挥使史德充领中州刺史。德充洪肇之子也，颇读书，常不乐父之所为，有举人呼噪于贡院门。苏逢吉命直送侍卫司， 欲其痛垂而情之。德充言于父曰：“书生无礼，自有台府治之，非君务也。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过耳。”弘肇大然之，即破谢遣之。楚将徐进败蛮于丰阳山，斩首五千骑。夏四月壬午，太白昼现，民有仰视之者，为罗族所执，使弘肇腰斩之。河中、城中时且进，民饿死者十五六。癸卯，李守贞出兵五千余人，击梯桥，分五道以攻长围之西北隅。郭威遣都监吴虔玉引兵横击之，河中兵败走，杀伤太半，夺其工具。五月丙午，守贞复出兵，又败之。秦其将魏延朗、郑斌、仁子、周光训、王继勋、聂之玉率其众千余人来降，守贞将士降者相继，威乘其离散。更深督诸军百道攻之。赵思婉好食人肝，常面剖而快之，快尽，人犹未死。又好以酒吞人胆，谓人曰：“吞此千枚，则胆无敌矣。”即长安城中食尽，取妇女幼稚为军粮，日计数而己之，每犒军，折徒数百人，如羊食法。思婉既穷，不知所出，郭从义使人诱之。初，思婉少时，求为左骧卫上将军致仕李素仆，素不纳，曰：“使人目乱而语淡，他日必为叛臣。”素妻张氏，权义之女也，曰：“君今拒之，后且为患。”乃后以金帛慰之。即思婉据长安，素闲居在城中，思婉朔就见之，拜服如故礼。素曰：“世子即来，且污我，欲自杀。”妻曰：“何若劝之归国？”会思婉问自全之计，素乃与判官程让能说思婉曰：“公本与国家无嫌，但惧罪耳。今国家三道用兵，俱未有功，若以此时幡然改图，朝廷必喜，自可不失富贵，孰与坐而待毙乎？”思婉从之。遣使亦却请降。乙丑，以思婉为华州留后，都指挥使常彦卿为国州刺史，领便道之官。吴越内衙都指挥使斗涛，胡进思之党也，或告其谋叛。辞连丞相弘毅，吴越王弘处不欲穷志，贬涛于楚州。六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甲辰，赵思婉侍甲出城受诏，郭从义以兵守其南门，复遣还城。思婉求其牙兵及铠仗，从义亦给之。思婉谦言，收敛才会，三改刑期。从义等疑之， 密白郭威，请图之。威许之。仁子从意与都监南院勋徽使王俊按配入城，处于府舍，找司婉卓别因执之，并常彦卿及其父兄不屈300人皆斩于市。贾银郭威公河中克其外郭，李守贞收于众，退保子城。诸将请急攻之，威曰：夫鸟穷则啄，况一君乎？河水取鱼，安用即为？壬戌，李守贞与妻及子重勋等自焚。威入城，获其子重玉等及所属丞相、敬徒孙苑、枢密使刘瑞、国师总伦等，送大梁，谪于市。征赵修己为翰林天文。威越守贞文书，得朝廷权臣及藩镇与守贞交通书，词意悖逆，欲奏之。秘书郎于次王普谏曰：魑魅长夜张出，见日自消，愿一切焚之，以安反侧。威从之。三叛既平，地尽骄纵，与左右侠逆。飞龙使侠丘后匡赞，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谄媚德性，帝号与之为搜辞丑语，太后屡戒之，帝不以为意。癸亥，太常卿张昭上言，以亲近如臣，讲习经训，不听。昭即昭远，比高祖会改之。戊辰，加永兴节度使郭从义同平章事，徙镇国节度使扈从科为护国节度使，以河中行营马步都虞后刘慈为镇国节度使。堂主父进用魏岑，吏部郎中会稽中模尚书员外郎李德明，时以辩会德性参与国政。二人皆世恩清造，虽不与岑为党，而国人皆恶之。户部员外郎范冲敏醒倦戒，乃交天威都虞后王建峰上书，力抵用事者，请禁用正人。堂主为建峰武臣点兵，不当干预国政，大怒，留建峰于池州，未至杀之。冲敏弃世。堂主闻河中破，以朱元为驾部员外郎，代召文理院李平为尚书员外郎。吴越王弘处以丞相弘毅叛明州。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醒贪鄙，专事聚敛，丧车非书前不得出城，下至书册行乞之人不免客帅，或纵麾下领道人才，有富士取富，守恩与排忧数人往为宾客，得银数挺而返。八月甲申，郭威自河中还，过洛阳。守恩自是未兼将相，兼于出营，威怒，以为慢计，此以欲不见。即以头子命保义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科 代守恩为留守，文科不敢为。守恩犹作客次，立白。新留守已逝世于府矣。守恩大惊，狼狈而归。见家属数百，已逐出府，在通衢矣。朝廷不知问，以文科兼侍中，充西京留守。欧阳修论曰：自古乱亡之国，必先坏其法治，而后乱从之，此事之然也，五代之计是矣。文科守恩皆汉大臣，而周太祖以一枢密使头子而抑制之，如耕庶族。是时太祖未有无君之制，而所为如此者，改习为常事，故文科不敢为，守恩不敢惧。太祖既处之不疑，而汉廷君臣亦置而不问，岂非纲纪坏乱之极而至于此余？是以善为天下虑者，不敢忽于威，而常度其见也，可不戒哉？守恩至大梁，恐获罪，广为贡献，众禄权贵。朝廷亦以守恩首举潞州归汉，故诱之，但诛其用事者数人而已。马希厄西调朗州丁壮为乡兵，造号靖将军，左战舰700艘，将攻潭州。其妻婉氏谏曰：兄弟相攻，胜败皆为人笑。不听，引兵趋长沙。马希广闻之曰：朗州无兄也，不可与争，当以国让之而已。刘彦涛、李鸿杲、顾正以为不可，乃以越州刺史王云为都部署战诏指挥使，以彦涛兼其军。己丑，大破西鄂于蒲叶州，获其战舰300艘。云追西鄂，将及之。西广遣使召之曰：勿伤吾兄。云引兵还。云还之子也。西鄂自赤沙湖乘青州遁归。婉氏泣曰：祸将至矣，余不忍见也，负井而死。戊戌，郭威至大梁，入县，帝烙之，赐金帛、衣服、玉带、鞍马，辞曰：臣受命积年，仅克一城，何功之有？且臣将兵在外，凡镇安京师，公义所需，使兵食不乏，皆诸大臣居中者之利也。臣安敢独应此次？请便赏之。又一家方阵，辞曰：杨斌未在臣上，未有毛土，且帷幄之臣，不可以鸿诏为弊。九月壬寅，便赐宰相、枢密、宣徽、三司、侍卫使9人，与威如一。帝欲特赏威，辞曰：运筹建化，出于庙堂，发兵溃粮，资于藩镇，铺路战斗在于将士，而功独归臣，臣何以堪之？以四，加威监视中，使鸿诏兼中书令， 辛亥，加窦真固司徒，苏逢吉司空，苏与归左仆射，杨斌右仆射。诸大臣议，以朝廷执政普加恩，恐藩镇绝望。乙卯，加天雄节度使高行周守太师，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齐守太傅，太宁节度使福彦清守太保，河东节度使刘崇兼中书令。己未，加中武节度使刘信，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，平卢节度使刘珠并兼侍中。辛酉，加朔方节度使冯辉，定难节度使李宜音兼中书令。冬十月，壬申，加义武节度使孙方简、武宁节度使刘云同平章事。壬午，加吴越王洪处尚书令，楚王西广太尉。丙戌，加荆南节度使高保荣兼侍中。义者以为，郭威不专有其功，推以分人，信为美矣。而国家爵位，以一人立功而谈及天下，不亦滥乎？吴越王洪处牧民能垦荒田者，勿收其税。由是境内无弃田，或请纠民移丁以增赋，仍自长其事。洪处仗之国门，国人皆悦。楚靖江节度使马希瞻以兄西鄂、西广交争，屡遣使谏止，不从，指中富足，居发于背。丁亥卒。契丹寇河北，所过杀掠，节度使、刺史各应城自守。游记至贝州及邺都之北境，抵忧之。己丑，遣枢密使郭威督诸将御之，以宣徽使王俊兼其军。十一月，契丹闻汉兵渡河，乃引去。辛亥，郭威军至邺都，令王俊分军取镇定。戊午，威至行州。唐兵渡淮攻正阳。十二月，颍州将白福进击败之。杨斌为正科系。初，行州人周灿为诸卫将军，罢至无一，从王景崇西征，景崇叛，遂为之谋主。宾奏诸前资官喜摇动藩臣，以西遣一京师，继而四方云集，日遮宰相马求官。辛卯，宾复奏前资官宜分居两京，以似有缺而补之。漂泊失所者甚众，宾又奏行道往来者皆己过所，继而官司田业，民情大扰，乃止。赵辉急攻凤翔，周灿谓王景崇曰：“公项羽、蒲雍相表里，今二阵已平，数而不足事，不如降也。”景崇曰：“善，吾更思之。”后数日，外公转籍，景崇谓其党曰：“事穷矣， 无欲为极计。乃谓其将公孙年、张思练曰：“赵辉精兵多在城北，来日五谷前，尔二人烧城东门诈降，勿令寇入。吾与周粲以牙兵出北门突辉军，纵无城而死，犹胜数首。”皆曰：“善。”癸巳，未明，捻思练烧东门请降，府衙火一发，二将遣人殉之。景崇已与家人自焚矣。粲亦降。丁酉，密州刺史王万感击唐海州滴水镇，残之。是月，南汉主如英州。是岁，唐泉州刺史刘从孝兄、南州副使从愿，朕刺史董思安而代之。唐主不能治，指清源军于泉州，以从孝为节度使。